黑色的背后是黎明。 嗨，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主播莫大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今天抑制不住一颗八卦的心啊，想来挖一挖大家深埋已久的小秘密。 对，平时可能无法跟周围的朋友啊亲人提起，但是在网络上，在节目里哈，大家都不知道你是谁，或许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一个树洞的感觉，跟我们倾诉你深藏内心已久的那个秘密。 低下头俯瞰陆地上想念的眼睛。 先说歌吧，第一首歌呢叫做无人知道，来自冉冉的一首很深情的歌啊。 春水吹皱了露水，依依他说呢，我的秘密呢就是，其实我和我老公啊是在酷我因为调频评论区认识的，然后呢在一起再到结婚的，但是呢别人问起就说是朋友介绍，可能是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个找对象的途径。 网恋啊，呵呵，挺有意思的。 哎，我们俩还促成了一段好姻缘。 嗯，真好啊，居然偷偷的在我们这儿这个认识还结婚了都不告诉我呢。 哎，下面有一个人叫大黑智子，他说为什么我听了那么多年节目都没认识男朋友呢，说我打开的方式不对吗？我觉得是你不主动， 估计一会儿就有人评论你了， 因为人家不是说在评论区认识的嘛，所以你要主动嘛，以主动的勾搭， 多留言啊， 被勾搭，对啊，多留言多互动。 爱喝牛奶的芦荟他说呢，有个秘密啊，其实我买的衣服和鞋子价格比我跟我爸妈说的贵了三四倍吧。 啊，都一样，我也是这样子的， 不敢告诉爸妈真相啊，原来花了那么多钱。 嗯，这位朋友他说我性别男，喜欢男生。 哦，现在还蛮普遍的。其实想当厨子的小交警他说呢，依然是跟钱有关啊，他说这些年追演唱会的钱足够我环游世界一圈了，一入五月天再无出头天。哦，都去看五月天的演唱会了。 哎，确实是，如果你抢不到票的话，你如果买黄牛那种或者是别人闲置出的， 很贵的， 真的要加价很多，所以追星的女孩真的是很贫穷。 哎，你知道吗，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特别迷五月天啊，就五月天基本一年来一次嘛，来一次有的时候演两场演三场，他就是每一场都要支持，而且一定要买最前排最贵的票，而且是每一场都要看那种，就是每个嘉宾他都知道，就是这一场是谁，那一场是谁，说了什么，我觉得真的是挺热血的。 对，可能是已经成为一种习惯，一种信念了吧，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参加，我一定不能缺席，是吧，我一定要站在现场告诉你我对你们的支持。 你知道我当时还问他，我说你干嘛每一场都看啊，他说他们一年就来这么一回，我还不得时刻都得关注着，然后任何一个时刻都不能放过。 对， 是 这样的， 挺 迷的。因为你知道就是有一些明星他开演唱会好几场，连着开好几场，但是每一场唱的歌是不同的，然后那个现场互动的内容也是不同的，所以对于铁粉来讲，可能一个每一个瞬间啊都不想错过。 听你的声音就算是探秘，跟着攀比的去无人的旅行，我不会怪你的天空一望无际，是海洋的倒影蓝色一望无际，我的你在哪里，假如迷路了你思念双心跳不平， 今天第二首歌叫《时光书》，来自于桃子在发芽。 嗯，西西任性了，他说呢，以后无论和谁结婚，最爱的人一定是初恋，毕竟是付出了最多、爱过最多的人，哪怕那些幼稚的小心思没有感动到他，但是回忆起来都能感动哭自己呢，再也不会那样付出了。想念一个人到极致的时候，果然看谁都像他。 单身没钱，脱发奔三。他说我小的时候呢被狗咬过，在左手大拇指一个有点深的洞，流了很多血。因为怕被妈妈训呢，就没有告诉他，也没有打针。所以啊，如果有一天我挂了，今天的留言就是我挂了的原因。 天呀，我觉得还是补一针吧。因为之前我听说过，好像这个狂犬病毒的话，有的可以潜伏在身体十几二十年呢，你现在打应该也来得及，至少不会让它发作的。 嗯，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要去医院问问吧，对吧？也不能说就是说被咬了，现在过了很久就当没事儿。我觉得还是去咨询一下，让自己安安心。 唐小文蛋白，他这个话 虽短啊，但是感觉故事还蛮多的。他说，其实我早就知道我妈出轨了，偷偷藏在心里不和任何人说。 这个秘密有点沉重了。 嗯，我们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啊。 嗯，珍珠奶茶他说，其实啊我是一个富婆，全世界都不知道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就他很有钱。 我们也知道了。 嗯，好了，我想认识你富婆。 一双姑他说呢，我表弟的哥哥的爸爸的妈妈的女儿的儿子，也就是我哥，背着我妈偷偷的谈恋爱了。说白了就是、 哎、 就是我哥谈恋爱了嘛，被我发现了。 哎呀，我刚才就想说我捋一捋，等一下我捋一捋。真的有点绕不过来。 最后他自己说了。 嗯，北京加一他说，我妈一直以为我追星啊仅仅只是看春晚而已，实际上演唱会周边打榜一个不落，还硬是把自己买成了我们市几家 Fresh 柜姐的小宝贝儿，每次换海报都会叫我。哎，我知道你追的那个人是谁了，就那个品牌的代言人，我最近经常看他的广告。 我就想问问你们说的是不是莫大人。 你想多了，你赶紧读你的留言吧，还是做节目吧。 那年姑苏城外他说呢，其实我也会爆粗口呀，多少个表面嘻嘻哈哈的时刻伴随着我心中神兽奔腾。天哪，我好腹黑呀。这就是传说中的表面笑嘻嘻，心里 MMP 啊。 大声的读出来 MMP。 下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《围墙》。 不知不觉又过了几天。 说一个比较抑郁的事情吧，他叫做想一个朗朗上口的名字。他说至今都没有跟家人讲过我初中的时候被校园暴力了。起因是和校内的一个不良女生有矛盾，她找了社会上的人呢，每天在校门口堵我。那段时间出校门，我都尽量跟在老师后面或者混在人群里走，课间呢也尽量不出教室，天空都是昏暗的。 嗯， 这种事儿其实还蛮多的，在学生时代，希望大家还是要大声说出来 对，报警啊，或者是跟老师说。 他这个留言下面哈，有一个叫做夏尔樱花小姐的朋友回了，他说我当时就选择找警察了，后来也没啥事儿。对啊，我想说的也是这样，如果你真的遇到校园暴力的话，最好的方式就是立马求助老师，然后呢老师如果你觉得老师的力量还不够大不能保护你的话，你就要去跟家人父母跟警察去说一下，就反正就是不能够让自己就这么被动啊，你一定要做点什么，别人看你做点什么了，他们也就害怕了，也不会再找你的事了。 对，这个世界是讲法律的，这个在这样一个国家里，就一定要这个利用起来自己的权利啊。 对啊，你想这一群小混混，他们也不是吃饱没事干，如果他们觉得真的惹上了麻烦，他们逃还来不及呢，更别说再欺负你了。 下面这个留言特别逗啊，缓解一下我们的这个心情啊。超甜女生她说呢，每次我说去洗澡了，一般都没去。只是不想回消息了我睡了其实我没睡。 对啊，每一次说完晚安之后，只不过大家只是不再聊天了而已，还会转过头来继续刷微博啊，看微信 对啊，所以我一直标榜啊，这个莫大人是这个说了晚安就真的睡觉的人 真的吗？你真的能做到吗？ 对，真的真的。 是我才爱上你的那瞬间，就困在围墙里面。哦，谁都以为不听不看见就没感觉，一转身才发现空气里面依旧飘散着记忆的气味。想有所谓或无所谓，不能改变，原来是我在爱上你的那瞬间就困在围墙里面。多可悲，围墙都在对不对。 下一首歌来自于蘑菇红的《屋顶花园》。 嗯，屋顶花园啊，总觉得里面藏着很多小秘密，属于一个人的这个私人空间。 嗯， 一缕阳光，他说呢，2017年上大学的时候，怕爸爸担心，骗他说有认识的人一起搭包车，因为我是晕车体质，上了车就晕，也从没独自外出离家那么远的地方。还记得爸爸带我到搭车的地点，我上车时透过车窗感受车外爸爸哽咽与不舍，打完招呼后我赶忙转过脸，泪流满面，就不想让家人担心啊，就是要自己去面对这个世界了。 嗯，所以说你哭的那个眼泪啊，只有自己知道，爸妈是没有看到了。小兰本本本他说，我一个穷大学生去看吴亦凡的演唱会，花了1450，跟妈妈说其实只花了400，我妈还信了，至今我都没告诉她，也算是对于我妈而言的秘密。 好，豆豆飞闪到腰，他说其实我不想谈恋爱，真的不想，真的，你们可千万别给我介绍 好的， 嘴上说不要， 咱就把他的名字给划了，就以后有什么好事也不带他了，相亲啊， 真不给你介绍， 联谊啊这种，对，真不给你介绍。一点点的拥挤，他的纸飞机也开始慢慢的降落，站在屋顶，我决定拥抱你的脆弱，就算那里只是黑暗一片。江海总相逢，他说我就喜欢胸大皮肤白的妹子，感觉无法抑制的那种冲动，这是个人的喜好问题。 这个说出了自己内心这个内心的兽性。 还真是，你说如果平时聊天的话，你跟朋友说，哎呀，我就喜欢胸大皮肤白的妹子，可能会说你，哎呀，肤浅低俗。可是人家就是喜欢嘛，有什么办法？ 哎、说实话，我就不一样，我就不喜欢胸大的，我喜欢腿长的。 啊，腿长胸小一点也没事啊，没胸也可以，就但腿一定要长。就算那里只是黑暗一片。 最美丽的花园。 赚大钱的小陶同学，他说都是秘密了，你们居然还想听，是何居心，都给朕拖下去。 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并没有用真实的身份来出现，所以才能够讲秘密嘛，也是一个大家有点像那种玩桌游游戏那种隐身啊，说出你的秘密。 对，他下面还有人说的，他说这里不能是我的树洞，万一碰到熟人了，那秘密不就不是秘密了吗？ 嗯， 我估计大家一会儿就要去删了，删自己的秘密去。 有很多的 ID 我们都是很眼熟的是吧？ 嗯。 海大猫他说，小的时候呢跟堂姐吵架，我偷偷的拿锯条锯过他家的房子，企图用锯条给锯断。想把他们家房子给摧毁。 草莓味的哦椰开味乳他说呢，其实我是迪士尼在逃公主，王俊凯、王源、易烊千玺的圈外女友，伟大社会主义的接班人。 醒醒吧孩子， 几个菜啊这是。 对，赶紧醒一醒，有很多人都在追着你追杀你。小小橘子的大可爱他说，我说一个前几天发生的秘密吧。工作后呢一直跟他是异地的，一个月前由于他公司各种欺负他，被我成功说服来西安一起发展，但三次面试后都是无功而返，他也已经绝望了。第四次的面试呢在我工作的园区，超近，面试顺利，主管满意，但老板呢另有人选，最后告吹。但我为他给主管写了一封信，成功的打动了公司的主管和老板，并且录用了他。因为刚毕业一年，确实没有什么关系能帮他找工作，本来呢就是想让那个主管姐用招聘软件给说一下，别气馁，他很优秀，继续努力的找，一定会有好结果的。没想到打动了他们老板，成功的录取了他。哇，这中国 好 男友哎。嗯， 就是你一定要就不要那么轻易的放弃，对于一件事儿，就是多坚持坚持，让大家看到你的诚心，可能就真的有一天会打动到别人，然后实现自己的这个愿望。 我觉得就是站在 HR 的角度来想，说你看这个姑娘的男朋友能这么用心的为姑娘着想，这个男朋友这么好的一个人，那可想而知这个姑娘也差不到哪儿去，就肯定是那种也很温暖的人。 嗯， 我觉得是这样的。 嗯，对，真好。 我们的爱情是秘密，不能证明，就算我爱你也不能够说明，他在你身边逗你开心，我只不过让你歇斯底里，你就让我跟着你一起秘密，我们的事情说好不提起，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，很经典，最近超火的831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想见你只想见你， 对对，就是这个，很经典啊，我觉得这个旋律还挺洗脑的。 当爱情已落成遗迹，又伤心刻画成回忆。 十一后，他我觉得他说的还蛮心酸的。他说那秘密打字我都不敢打出来，我怕输入法记得，好心疼啊。 哦、对，有一个走心的一句话叫做什么？你的秘密都藏在你的输入法里。 嗯，虽然你这个输入又删掉，但是输入法会记住的啊。 对， 现在这个大数据时代真可怕，再也没有秘密可言。 任性的小屁孩，他说结婚4年，去年跟老公一起搞定了房子装修，车子、孩子、房子终于都搞定了。从今年开始，我偷偷的存私房钱了，5个月存了50000，总感觉老公现在这么爱我，谁知道5年10年后会不会变心呢？自己手上的钱才能给我安全感，真的深受狗血电视剧的影响，就怕哪天发生到自己身上，未雨绸缪。 嗯， 也行，我觉得。就是说你可以存好这个私房钱，但是千万不要乱花，万一哪天你们家遇到一个变故，或者是要买什么大件东西需要钱，哎，还可以中点用，是吧？ 嗯。再来说今天最后一个故事吧。我能改微博名了吗？姥爷为了看放学回家的我从房顶掉下来摔伤了腰，去医院前呢告诉我不要跟别人讲，就说是自己不小心掉下来的。他真的很爱我，想念已久离开我们6年的他。 哇， 姥爷为了看你这个站到房顶上看啊，真的是老小孩啊。 我觉得就是姥爷还怕这个孩子被责怪，是吧？可能被家人数落什么的，就是说要保密。 可能就这个秘密真的是只有你自己知道了。我觉得姥爷真的是用心良苦啊。 想见你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，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，人海里相依，用尽了逻辑心机，对立爱情最难解的谜。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在等待一句我愿意。 分享了很多大家心里的秘密哈，刚才莫娜还说哇，感觉大家都很敢讲，因为有很多的大家的秘密我们不敢念出来。 对对对，我真的不敢念出来，大家可以去微博里看一看啊，别说是我说的。我什么都没说。 其实有的时候啊，我们能够偶尔找到一个这样的树洞，一个这样的合适的机会能讲出来，对于自己内心也算是一种怎么说，放松 释放， 一种，对，一种释放吧，能让自己心里的压力小一点点。 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吧。如果你也想参与我们节目互动投稿呢，可以在新浪微博里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酷我音乐调频，把你的故事呢在我们的微博中分享出来，也许下期节目就能够听到你的故事了。 嗯，好的，欢迎你的互动啊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。拜拜 拜拜。 想见你每个朝夕，想见你每个表情，想见月每个平行，在未来有个剧情相依，充满了每次爱情，不错过你的踪迹，会不会你也一样等待着那句我愿意。